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期云南丽江原爆三起打游客事件，在十日召开的丽江市旅游发展水平工作推进会上，市长郑毅表示，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铁腕治理丽江旅游市场，重塑旅游形象。十一日，北京市报告一例输入性 H7N9 流感病例，68岁的河北廊坊男子张某，2月6日经120救护车转至北京就诊，11日确诊，目前病情危重，经调查患者有可疑禽类接触史。广东省目前发布有关意见，提出科研人员可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离岗创业期限以3年为一期，最多不超过2期，意见自3月1日起实施。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将于3月1日起实施，办法指出，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的同级财政负担，赔偿义务机关履行国家的赔偿义务后，依法对责任人实行追偿。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陈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源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首先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是，就是人家俄罗斯人要学习我们汉语了，这是俄国联邦教育评估所的所长叫奥克萨纳列舍特尼科娃，俄罗斯人名多难念呢。他说的哈，说这个俄罗斯的学校有可能在明年，也就是2018年引入汉语考试。那首先呢，9年级的俄罗斯学生必须参加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国家基本考试，在基本考试当中将会纳入汉语考试。另外呢，在2020年，俄罗斯的大学入学考试也会要考汉语。那除了汉语这个外语科目之外，哈，俄罗斯学生还可以选择的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还有西班牙语。但是最近这几年，咱们汉语在俄罗斯真的挺流行的啊。比如说这个俄罗斯的教育监督机构就出来的最新数据说，目前俄罗斯34个主体的123所国立教育机构都在教汉语，而其中学习汉语的学生，目前俄罗斯已经超过了17000个学生。我有时候在想哈，你说最难的汉语考试是什么样的？最难，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像英国的呀，某一个伦敦小学的汉语考试试卷哈，觉得挺难的。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难的汉语考试，就是考场上找来一群单位的领导当考官，然后呢让考生猜领导话的言下之意。题目一是，请您总结一下领导的言下第一层意思。题目二，请您总结一下领导的言下第二层意思。题目三，请您总结一下领导的言下第三层意思。题目四，您还听出别的弦外之音了吗？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这是汉语考试难度的最高境界。 看见你爱一个人那样体贴细心，偶尔还自作聪明，说误会也不说明，我忍不住想快步跑过去，抱紧你，跟你说我更爱你。虽然我其实 中欢歌一直床上。 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小朋友。爱情啊，但愿能够结果，梦想啊难为，明天还是要过。 你或许不是美梦，老虎奔波，年华老去，不知道尽头有多少秘密，友情、爱情、亲情，这三样东西，这辈子修炼不成，下辈子 结成。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都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都做美梦，醒来两手空空。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都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 深夜回家的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光倒流，画面轻舞依旧，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的过了头，被记忆拖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点黑了我心中，点亮了我哭的眼睛，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或许缘分到了，

续收听雷人秀。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哈，你可以对花粉过敏，你可以对坚果过敏，但是有一个最难避免的事情，就你千万不能对 WiFi 过敏。这是一个真实事件，在英国有一个理疗师，他是43岁了啊，今年名字叫做雷切尔，他患上了对 WiFi 无线网络过敏症。现在他是什么境地哈、啊？你想想，如今这个时代，你到哪不是 WiFi？ 你对 WiFi 过敏，你的日子还怎么过？对吧？所以他现在放弃了自己的房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目前搬到了一个乡下朋友的一个棚屋里头住，因为那个地方没有 WiFi。那一开始呢，这个雷切尔是说，起初我这个对 WiFi 过敏的症状还比较轻微，我发现每次当我把电话切换到无线电话的时候，我的耳朵就会疼，然后呢每当我试图用 WiFi 上网的时候，哎呀就会觉得哦怎么这么累呢，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无奈之下他就使用这个插线上网，就这么过着日子的。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啊、他有一天突然发现，哇好难受啊，心跳剧烈颤抖，然后头疼欲裂，出现了非常皮肤上的皮疹，而且非常灼痛的那种非常严重的皮疹，然后每天睡觉的时间也不超过几个小时，感觉自己都要崩溃了。后来没有办法之下，他说我只好逃离这个 WiFi 的世界，搬到了一个乡下朋友的棚屋里头去居住了。那关于这个 WiFi 过敏症，也叫电磁过敏症哈，其实这个症状呢，目前还没有被任何科学界、医学界承认，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说呢，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就是说这个人的这种症状跟 WiFi 跟电磁场有任何关联。但我跟你说啊，我看今天第一次看到雷切尔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对 WiFi 过敏，我好想跟他做邻居啊，你知道吗？这样就再不用担心有人偷我家 WiFi 了呀。就是这么小气。 风车的孩子转过也不是没有呼吸，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踪迹，让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浪漫的爱，爱情不要散步爱恋的假期，可以不再那么的沉默不语，这些悲哀可有多令我比谁都清楚， 这是关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哈，目前只跟 邯郸、晋中、沈阳、重庆等12个城市的城镇居民有关，因为在试点当中。什么事情呢？是关于医保的。以之前呢，我们的生育保险和医保其实是分开来缴的，当然都是单位给你缴哈。但是呢，这是国务院公布的最新的一份通知，从今年的7月底开始，作为一个新的试点项目，刚刚说的这12个城市当中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将会合并起来。那也就是说呢，以后哈，这个我们的医疗保险将会涵盖生育保险的部分，那包括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啊，还有生育津贴呀、等等，都是通过医疗保险当中出来的。那有人说，哇，那交费怎么交？是不是会增加交费？那目前呢，这个医疗保险的基金将会按照新的标准来征收。那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的新的医疗保费呢，将会包括两项，这个保险费用的总和。那通知称呢，改革之后哈，城镇居民享用的这个生育保险的待遇不会下降，还会保持原样。但是这有什么好处呢？你想，两项归一项，那是不是就节省了人员的时间了呢？就比如说在服务方面、信息处理方面、现金结算方面哈，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将统一管理，也就是说呢，可以降低管理的成本。本来两个人做的事儿，我一个人就给做了，是吧？那目前这几个城市当中的这种合并的医疗保险的改革试点哈，为期是一年，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扩散范围。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哇，这个试点真革新哎！一个老板对员工说：“不如我们单位也搞个试点吧，试点的名字叫不给员工买保险。” 给你我的生活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生活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八，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廊坊多云，9度到-3度。首都北京晴，8度到-3度。近邻天津多云，10度到-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怎样正确的刷牙？刷牙的正确姿势是上牙从上向下刷，下牙从下向上刷，还有就是刷上下牙的咬合面的时候，把牙刷置于咬合面上，稍用力沿水平方向来回刷，上下里外要力求全刷到，尽量做到333。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日三餐之后3分钟之内进行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不要少于3分钟。你是这样做的吗？正确的刷牙才能够保持牙齿更加的健康。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OK，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有点怕听到声音，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最近但凡比如说听到别人吃东西的声音、啃东西的声音、划鼠标垫的声音、吹口哨的声音、敲指头的声音、敲键盘的声音，通通他都要崩溃。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呢韩梅梅回家就跟他说，老公啊， maybe 也许你得了 misophonia。 什么是 misophonia？这也就是恐音症。 Well, literally, misophonia means the hatred of sound, 就是害怕声音、憎恨声音的意思。 It was proposed in 2000 as a condition in which negative emotion, thoughts, and physical reaction are triggered by the specific sounds. 那在2000年初的时候被提出来，恐音症哈，就是你听到某些声音的时候会产生负面的情绪、想法，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身体反应，想要呕吐啊之类的。这种恐音症也被叫做选择性声音敏感综合症，或者声怒。当然，恐音症远远不止一些简单的声音你听到会讨厌哈，比如说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啊，是吧？不过李雷说，我最大的恐音症是什么，老婆你知道吗？就是老婆，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就感到好害怕呀。这就是 misophonia 恐音症。你有恐音症吗？ 他是你最后的选择，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不敢和我联络，害怕伤害我，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就让我们还是朋友，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真爱不是占有，不需要愧疚，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的难过，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我愿意承受失去你 寂寞，让这个世界已不留情承诺。他给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那是你最后的选择，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不敢和我联络，害怕伤害我，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就让我们还是朋友，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真爱不是占有，不需要愧疚，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的难过。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让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需要你快乐，我一边无所求。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啊，是这个关于奥巴特朗普的。在美国，首先要分享的呢，就是他们其实大法官的权力挺大的哈，而且待机时间超长。通常他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能要到临走，就是过世之前才会卸任。比如说他们刚刚过世的叫斯卡利亚这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啊，他过世的时候，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呀，还有美国的一些最高层次的官员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所以他的影响力权力非常大，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跟总统进行抗衡。那特朗普在上任这几周时间内呢，其实是实行了一系列的新的行政令哈，其中一个最有争议的就是他下令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难民或移民入境到美国当中去。可是最新的消息就是，为响应这个3号的这个一项法庭裁决呢，大法官叫詹姆斯·罗巴特一个临时限制令，禁止特朗普的这条行政令生效，即刻生效。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行政令暂时不能再继续实行了。其实实行的这几天以来，这个行政令颁布以来哈，有60000名签证被撤销了。但是目前在全美范围内已经暂停实施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行政令了。那当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呢，特朗普从前几天开始哈，就已经在推特上发表各种不满抱怨发泄。比如说在4号凌晨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推文，推文当中就这样写着，这位所谓的法官的裁决，事实上剥夺了我国的执法权利，这裁决是荒谬的，将被推翻。不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哈，已经卸任的奥巴马说，特朗普啊，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发誓要任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了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I'm stuck on you，stuck on you，I'm stuck on you，what can I do。

那条路，都是他迷恋的小屋。这个世界有那个路，不会有种感触。如果你正好在成都，或是你家拉瓜瀑布，有人还是工作不足，铃声都会响出。哦，欢迎我们明星，什么外星，不管你是来自外星，只要有一种语言我不会拒绝，就给我一个节奏，给我几个音符，我发明飞拉送你飞动。你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在晚了 baby。如果你走在那条路，或是在迷恋的下午，这个世界有那个不不不会有种感情。如果你正好在迷路，一路走不见大峡谷，有了还是不做旅途，声都会响出。哦，欢迎，不论你是什么外星，不管你是来自外星，只要有一种语言我不会拒绝，就给我一个节奏，给我几个音符，做法你会拿送你背后。你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在晚了 baby。 Oh, oh, oh, oh, oh, oh, baby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 给我几个音符，做法你会拿送你背动。你说我太晚了，因为我在晚了 baby。 Oh, oh, oh, oh, yeah, baby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That's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Bab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Nothing can change the love you love.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酸酸。 欢迎你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们今天的话题来了，今天聊一聊那些你听过的啊，你听过的那些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话，都有哪些？都是谁跟你说的？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一零三三。 那海的潮来潮往，不慌不忙，就像你长长的发在街上飘荡，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你就是让人很难忘，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再不辜负那双美丽的眼，谁让你流了泪，我会伤心不能睡，不由自主的表情，放心任性都是你，我的世界你等于天空，用尽了温柔暖暖你的眉头，在每个时候快乐有理由，不由自主的眼睛不能不去控制你，我很愿意让自己放纵， 修气质佳韵，祝愿市现对外开放花道。

纠缠，早找不我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你说着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听看我唐传喜留言说，我觉得最有言外之意的话就是你懂的。菲尔留言说，我妈过年的时候对着我长叹了一声，哎，你老大不小的了。这个言外之意真是好赤裸裸的。 OK， 跟你一起来聊那些你听过的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话，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这个听众群聊跟着大家一起嗨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阿拉，给你拉进去。 有时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是观众，你的感受没有人懂。难得谁自告奋勇，体贴让人格外感动，爱上他前后永不到一分钟。嘿，回想年轻的内容，有谁想过有始有终，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从前不满又逃不过，很快就风起云涌，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人世情缘尝试拥抱或沟通，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大多数人都相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红。 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穿越情。

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真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明天。今宵对月高歌，明朝海阔天空，真心真意过一生。 富士山上留言说，我听过的最有言外之意的话就是啊，下面我简单说几句啊，然后静静的等了两个小时。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两斤蒜头2.1块，马铃薯1.7块，再给你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1234567，炸猪油盐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 又要放几滴，做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的里，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